冠名播出。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2-3级/4级，最高气温0度，最低气温-9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埃里森中研咨询有限公司的洪文平先生。洪先生你好。 喂，周老师好。嗯，好。 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会儿讨论的话题就是部分的三四线城市啊，它的自住率达到了20%，应该说这个数字预示了一些什么。一会儿我们跟大家呢来分析啊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啊。 嗯， 好，那么首先呢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了，那首先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安区快讯啊，还是有请洪文明先生，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先看第一条，说北京集体土地的租赁房呢将推出职工宿舍。说今年北京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啊，专门提出说鼓励呢产业园区建设职工集体宿舍，多渠道的解决城市运行和服务保障行业人员的一个住宿问题啊。这一话题也得到了不少代表的关注，有代表就建议说本市应该在公租房上面啊，这个面向这些务工人员进行配租，正在力推建设的集体土地租赁房地产啊，也应该发挥相应的一些作用。 嗯嗯，这个好像是很明确了一个，提了一个职工宿舍。 嗯， 这个实际在前几个月19大以后啊，大家都在议论这个事儿。 嗯， 有的人不是有个概念嘛，说是二次房改嘛，也有人呢那个出于种种猜测，认为就是有可能这个，比方说单位啊、企业或者自建的房子，然后这个分给员工，但又恢复了相对来讲以前那种职工分房的那个意思。 嗯， 但是我是这样看啊，我认为呢，名称嘛可能是职工分房这个概念，我觉得也可以这样说。 嗯， 但是我想跟以前还是不一样的。 对， 它的性质还是不一样。 嗯，你像我这个年龄啊，一般在单位赶上分房了。 嗯，对，90年 都 应该是80年的，80年代上班的人都能赶上嘛。 对，就是说 分着宿舍， 分着宿舍哈。当然现在宿舍已经是私有化了哈，都被我们自己买断了。 我们一开始分房，那实际上是没怎么收房租，那时候最开始。 对， 那他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首先他是一种租赁，还是租赁性质。是租赁， 但是我觉得如果现在哈，对于原来的一些做法呢又重新考虑的话呢，其实也未尝不可。 也有， 因为现在比如说提倡这种叫做什么直住啊相统一，那如果要是像现在这种情况实行起来的话呢，有一定的难度。 嗯， 啊，你怎么直住啊，是吧？你比如说我现在工作在 CBD，然后我单位呢在石景山，我住在石景山，这样呢你整个大半个北京城跑来跑去的话，你这又消费精力和时间，同时呢又 是这个交通的拥堵哈。 实际你刚才举这个例子，北京真有这样的情况，有的人单位在登城区有，但是他的那个住宅区跑到那个房山， 有 这样的， 有， 所以搞这个大家也很折腾。 对，所以为了直住哈相统一的话呢，其实做一些所谓的这个职工宿舍也未尝不可，但是呢性质咱们可以呢再讨论啊，怎么能够更好一些。 我的判断是不可能说是完全恢复了以前那种模式，但是它一个还是相对来讲。它还是一种商品属性，但是它是租赁的一种市场， 对， 还是市场化，哎， 对，这个还是可以。 还有这个支柱，我觉得是它，或者是一不是前几年也流行一个说法叫那个叫什么兑换嘛，意思是比方你在登边，你单位在登边，我有可能给你换点房子住，哎，这种办法将来也制度化的做的话，比方单位对单位也有可能，我觉得这倒也有可能。哎， 像原来比如说我们又是老北京人，我们都原来住过，无论是四合院还是大杂院哈，那个房子不都是房管局的吗？ 对， 那时候是可以换房的， 是啊，可以换房， 可以换房的， 就是登城西城的人，你上班到登城了，你可以把西城的房子换西城的人，哎， 但是现在这种租赁式哈，是不是能够换房，这都很难说了。 我认为将来应该这就看制度了，制度这里面制度期待的东西特别多， 所以呢，真的是挺值得期待的事儿哈。 是，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条啊，说北京至雄安新区的城际铁路设计的线路已经揭晓了，说记者呢获悉说新建北京至雄安新区的城际铁路的这个线路呢是位于北京市和河北省的境内，那线路呢北京起自北京枢纽的里营线路啊至雄安站，这个线路呢全长是 92.783 公里，那沿线呢涉及北京市大兴区、河北省的廊坊市的固安县、永清县、霸州市、雄安新区，全线呢设黄村站、新机场站、固安东站、霸州北站还有雄安站五座车站啊，这个工程呢为客运专线，那么里营至新机场段设计速度的目标说是达到250公里啊，那么新机场至雄安新区设计的这个速度目标呢是350公里啊，工程总投入是333.77亿元，如果有这个城际铁路真的是方便多了。 我在别墅也看到这个类似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非常重要了，就是至少是我们这个公布雄安新区这个建设计划以来，这个线路应该说是决定雄安新区到北京组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通道。这里面说了几个信息，一个是速度好像不一样，是吧？这个好像里日到新机场这个北就是大兴这一段啊，是250公里每小时啊， 每小时。 然后从新机场过去到那个雄安是350，实际上就跟我们高铁是一回事。 对，速度就起来了， 起来了。 所 以它是个城际铁路，实际上应该说是它的基本效果跟高铁实际上是一回事。所以 实际上这个城际铁路的话呢，就是北京至雄安的。 对。这个是、 啊、这两地的城际， 它的主要概念是 其他站， 主要概念实际还是，北京或新机场到雄安是这个概念。 哦， 还有到雄安的将来还有一个叫城际铁路，是从那个五湖就是相当于六环外唯一到北京的一个，它这个也可以到那个二机场。这个是腾到那个怀来那个方向。 虽然说是一个城际铁路啊，但是中间这些站呢把很多重要的区域全包罗进去了。 对 啊，比如说像大兴区啊， 古玩，在这个地方的当地的居住或者买房子肯定是非常有价值的， 永清县等等 的 真的是非常好， 是非常有价值。对， 所以说这些地方要起来的话呢，还得要交通先行。 对，那肯定是交通是第一性的。 对，好，咱们再往下看。城六区呢主要道路今年呢将继续增建绿波带啊。那么在北京市第15届人大第一次会议第三场新闻发布会上啊，市交通委的副主任新闻发言人荣军透露说，今年呢本市将在城六区中心城区以及副中心的主要道路继续呢增建绿波带。此外呢他还透露了备受关注的自行车专用道还有路侧停车电子收费等等内容。 这可能是有些新的提法。但是他又说到这个自行车专用道还有这个停车的这个收费，可能涉及到一些新的东西。你看我们现在不是前天网上也有人在说这个事儿，就是我们地铁马上要增加一种扫码都可以上车里的一种功能。所以你注意没，就是我都发现现在北京应该在2018年开始，应该我们在公交系统上可能在技术上可能有很大的变化。 对，非常现代化了。 对，应该说是你看这主城区到副中心就村周围，将来这个自行车到专用的这个专用道这样形成，这也是比较好的。因为我们现在说实话 这个共享单车以后啊，交通上也受一点，多少也有点麻烦。当然， 有时候这自行车和 对乱七八糟的摔 和机动车呀，交在一起 对对，搞得也有些很不好的，也有负面作用。那么这样一来，我估计它这个一规划以后，将来可能会形成也好的一些。另外还有个什么停车收费这个的，我估计是一种新的设备或者什么，可能就比方说我开个车在那个地方一停，可能四灯都可以交费了，就不需要现在我们不是老百姓经常有骂嘛，就是来个人来收费瞎收是吧？有人还不一定是在授权的人，收费这样的话搞的也是不规范，收费也不规范，所以我估计它可能是个电子的收费就比较好了。 它是这样啊， 对， 另外那个自行车的专用道，我觉得曾几何时咱们可是一个自行车的 王国呀、 啊，自行车的王国，所以呢，我们很多的新修道路呢都有自行车道， 对， 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吧，机动车多了以后，把这个自行车道给侵占了哈，所以就没了。我估计以后在修路的时候呢，这个自行车道呢还得有它自己的专用道啊，这 是 很重要的。另外，关于 从长远来讲，骑自行车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骑自行车， 对呀对呀， 你骑自行车又锻炼身体是非常好，又出行解决了，又锻炼身体了是好事， 而且对环保有好处。 对对对，反正我是最近没有了，最近冬天太冷了，连暖和一点我就要骑自行车，我觉得对身体很好。 对，另外这个路侧的这个停车电子收费啊，这个我真感受过，现在有些地方已经有，他就是说呢，你到那以后手机还要下一个什么 APP、APP， 然后呢你自己收费，但是他当时呢还有一个人跟着盯着、然后呢他会告诉你要去下一个什么东西什么的、我有一次我赶上这个，后来我就走了，因为我觉得太麻烦了、太麻烦，我还得再下一个东西怎么怎么着，我就到别的地方去人工的去收费去 了。有点不太好了， 但是我想呢，以后他这个绝对不会说给人们 不能 更多的麻 烦， 不能添麻烦、 对， 应该是越方便越好。 对对对，是。 尤其像这种做法的话呢，你要说年轻人还行，他们接触的比较快，但是稍微的上了点年龄的人， 你年龄大一点，眼睛又不太好，你让别人搞半天， 就是不大能接受， 是、 不大能接受。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这条啊，说这个北京的写字楼，2018年呢供应将达顶峰，软硬件哈有待加速升级。那写字楼市场发展的状况呢，代表着一座城市的经济活跃度，同时呢，写字楼市场的格局变化也反映着实体经济的发展变化。那么从机构监测的数据来看，2018年北京的写字楼的市场将呈现几个关键词，这就是供应高峰、升级改造和多元化的选址。 这个说的也比较专业，我有两个方面看法，就是关于写字楼，这几年我们也做了不少那个写字楼方面的调研，比较了解。其实现在在北京这个我们这样的一线城市，写字楼现在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它在功能上有点赶不上了，一个老写字楼，就是你比如说我们这个 WiFi 啊，你看最早是拉线， 对， 后来软那个无线的了，现在无线了，但是也有些问题，有的信号不稳定，有的楼啊，老一点楼，有的楼那个线路都不够， 对， 就是安个电话也不方便，安个线也不方便， 对， 这就是存在电子或者是技术上跟不上， 是的， 就是配套上跟不上，这是个问题。还有一个是嘞，这也与新技术有关，就是我们现在的有相对过去啊，相对一个十年前，我们现在有些很多行业的这个办公啊，跟以前不太一样了。比方说，还允许这个人有些员工可以在家里办公，就不一定都要上班，就是相对我们这个跟原来的这个上班的这个比例饱满度来讲也在下降，所以现在这几年有一点这个写字楼是普遍是有一点这个租不太好租，相对来讲啊，就租金它想涨也涨不起来，这个是出于也有这个趋势，当然商业更差了，就商业商场类的更差了。那么相对来讲，现在租赁住房目前是住房租的是比较好，写字楼上实际上也是有点疲软。 其实像您说的也是啊，因为现在很多的写字楼啊，它的这个硬件啊已经确实需要一些升级了。 对， 另外呢，一些地址比较好的、硬件比较好的啊，还是供不应求。 也不好说，你比方说 CBD 的房子硬件是比较好，但是缺点是停车难的， 停车难， 你出行难啊，你比方说你要开车没地方停，不开车坐车难啊，所以整体来讲我说实话都还是有问题有缺陷的，就是你其他的地方你往往就是比方楼里品质不太好，里面要么有缺陷东西缺陷功能，倒是交通当然可以，所以还是都是有问题，说实话。 所以就是说还得要升级改造啊。 对，他说你看他写了一个三个概念，供应高峰，供应高峰现在处于供应高峰，倒也还是处于在高峰当，升级改造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难度，还有多元化选址，这个问题一直都存在。你 比方说也就是投资商或者是开发商，他在哪个地方拿到地来后决定建不建写字楼，有很多都是拍到脑袋去决定的，他也没有考虑他这个选址又有了什么，他将来走后走个什么人，他也没做分析，那么他就是实际上这个选择就是有些 失败的，就针对性的人群都想得不清楚。 我们有这样的两类客户，现在都是比较难，遇过好多次了。一类是也是很好的开发商，很好的企业，但是他这个楼来建的比较早，应该说20年前、15年前建的，那么现在老化，这就是设施老化，他很难改造，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建的也很新，但是他还是赶不上，他就是没有，他什么原因呢？他设施不错，但是不错他不一定，比方说甚至设施是相当高的，但是他那个地方不一定招得到很好的这个租户，为什么呢？就是啥意思，他的硬件是可能是想到最好的最高品质的这种租户设置的，但是他这个区域来讲， 对最高区域地段呀、啊、可能并不 对，区域地段不适合这种高端的客户来，他就浪费了，所以这种问题都很多，都很存在， 就当时的定位没有找准， 对，就是问题。 所以我们也看到有些这个写字楼啊真是供不应求， 对， 有些呢就跟着总是这个租不上， 是 租客来， 是 也挺着急的啊，可能就是定位有问题， 是的。 好，我们再来看说想要买套养老房，这些条件是不能少的哈。说如今呢，买房养老已经成为了现在大部分人们的一个选择，为了操劳一辈子父母呢，提供一个安享晚年的居住环境，所以呢在选择和购买养老房的同时啊，不仅需要呢考虑市场上的复杂的行情，也要顾及老年人的居住习惯和需求啊，这样才能够买到一所满意的住所。那么想要买养老房，其实呢有很多事情呢还是要多加注意的啊。 这里面也是很新，这就是这我们单纯一个消息说来话恐怕也说不完，实际涉及的养老就是我们一会儿今天说的内容当中有一段我记了，我刚才注明了一下，有一个片段内容涉及到与这有关，一会儿我们也可以再说一下。反正这个整体来讲涉及的养老就是一定要尊重老年人生活习惯， 对， 这是非常关键的。 老 了跟年轻是绝对不一样的， 是的。因为中国人呢还是讲孝道的哈， 对， 尤其现在很多的儿女呢对自己的父母还总的来讲 对 蛮孝顺的， 对， 别有的时候呢光从自己的感受出发，其实有时候呢您强迫做了一些事情呢，您觉得是为父母做了，但是父母可能还不乐意， 对，你 心里还委屈。 对，你要说我们有的孩子给父母买一个那个智能手机，他玩不转。 对呀、啊，你给他添负担了。 对，就是老了还是不一样，身体机能下降了。 甚至有时候你给他买了养老房以后呢，他不去，但是他心里会惦记。哎呀，你说这个房子在那儿又这个不住，又花那么多钱，又得养房，得成为他的负担了， 是， 然后成为心病了，这也麻烦， 麻烦啊。 所以呢，具体这方面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啊。 好了， 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咱们就梳理到这儿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说什么呢？这个一线的城市的房价已经高到了买不起了，但是很多人呢选择到周边的三四线城市呢去买房，过起了这种白天去大城市上班，晚上回到小城市睡觉这样的生活。但是一月初啊，记者调查发现说，像燕郊、廊坊啊这样的自住率呢已经达到了20%，那么和廊坊本地客呢，应该说比例相对比较接近了。比如说另外还有什么中山啊、惠州啊等等，这些城市本地的购房者占比呢也分别只有20%到24%。那么2018年呢，不少想要在三四线购房的小伙伴们在置业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那今天呢一会儿我们就聊聊这方面的事儿。 好嘞。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好了，听众朋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部分的三四线城市的它的自住率啊已经达到了20%。这个数据呢预示了什么啊？刚才咱们提了几个例子哈，比如说提到了廊坊啊、燕郊啊，另外呢像其他的中山啊、惠州等等的。其实呢你甭说这个啊，就原来啊现在城市副中心的通州，那曾几何时也差不多是个啊，也差不多叫是个睡城。 对，还有那个早期望京，十几年前望京也是。 望京啊，甚至那个大西边的那个什么天通苑呀等等的。 对，天通苑也是最近了。还有那个原来是个回龙观，那都是。 对，那都是睡城。 对啊，那在小区城石景山曾经还是。 对。但是随着这个发展啊，现在真的是非常的活跃呀。 是 啊，非常的活跃。所以呢，在环京啊、环沪啊，还有环深啊。环北京啊、环上海啊、环这个深圳啊，周边的三四线城市呢，买房的人 人，主要一般都是有哪些？这方面您做过一些调查吗？ 那也做过不少，就是因为是这些地方我们都有一些项目，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情况。这些地方呢，就刚才我们说这个有随着这个这种北上广这样的城市啊，这个城市化这些应该说最近这20年是发展是很快，人口增长很快。你比方说我们最早我印象当中10年前北京主体人口其实都在三环内，是吧？三环我自己在90年的时候，三环那个时候还比较荒凉，三环外一眼望就是农村。 我跟您说啊，就是当时我们电台大概是90年吧，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建造这个大楼 这个位置 啊。那再往东边一点， 看 完全都是荒凉的， 对 啊，就是 农地， 农村 农地，是差不多。我记得原来那个现代城那一带就是土农地嘛。我记得我是93、94年才来北京嘛。 对， 我清晰的记得呢，就是三环外一眼看去还是农村。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城市这二十年变化确实特别大。大以后你现在五环外才能，现在五环外都还比以前三环外好，就那边的房子密度，是啥意思？确实变化大。就是刚才说的，原来的睡城大概基本上都相在五环左右，现在的睡城你看跑到哪儿了？跑到这个是老房了。 这预示这个发展的速度之快 是 令人惊人的。 对，主要是这个原因。但是呢，也有些那它有规律的，就是我应该说是虽然是这样发展，但是你比方说现在望京已经算不上睡城了， 那不算不算。 对，望京已经大量的这个自住人口或者自己在那上班在那工作了，他全年后在那生活了。我们 CBD 也是这样的 ，CBD 提供现在带来滕州现在也基本上不能叫睡城了， 不能叫 滕州本身对，在滕州本身也有好多人在就业，是不是？等等，所以那目前能够在北京市内叫睡城的在哪儿呢？天坛苑还算，回龙观还算。大兴已经开始了，大兴也算，就是像那个亦庄，像那个大兴那个四号线的南丹，那基本上都还有睡城的性质，就是你看一到早上，大量的人口从地上运进来，这种情况还是睡。但是现在就这两年，我们现在很明显，在北京河北之间燕郊这个廊坊，这是很明显的。这两年这个再加上房价又涨这么快，那么北京的房价翻了几番以后，这样的话很多人买不起房子。它是两种人库嘛，一种是这个年轻人在上班的人，这个还有一种是外地来做生意的人，这两种人那么在这个地方生活的话，他不买也没办法。但是今天我们反映了他一个问题，啥意思呢？自住率呢就主要反映本地人口来购买。你看廊坊是20%，他啥意思啊？就是本地人真正买房子就占1/4，甚至说是1/5这个比例了。那么那是房子谁买了嘞？那就是两种人，一种是在北京上班的年轻人，买不起北京市里跑到廊坊买；还有一种是在北京做生意，或者当然也包括廊坊做生意的人，他就在这儿买这种房子，相对便宜。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人是谁？是投资者，就是想利用大家都要买这个廊坊这儿的房子，干脆我再买了，等到涨价，等到升值，实际上还是炒房。那么这实际上这四类人，实际上四类人都在这样的区域买房子，导致的这个自住率相对偏低，然后这个实际上就是你说它有效利用吗？也有有效利用，但是来讲里面实际上存在一些问题。好，尤其是最近这个调控以后，这个限购以后，这种情况下有很多人没条件买不起了。还有一个是，有些人不具备买房子，他也买不成了。这样一限制，不管是投资的还是他想买房子，都受到限制。这样一来，燕郊县的房价就下来了，这就带来很大的问题了。就是问题就是，我们从房地产稳定的角度讲，实际上也是不好的一个事。 所以刚才提到这个部分三四线城市自住率呢20%哈，这个20%实际上它是不满意的。 对 啊，咱们是以不满意这样的情绪哈，这样的态度说出来的。就比如说燕郊廊坊啊，这样的地方，它的自住率只有20%。 对， 那么也就是说，大家买完房子以后，更多是空置。 对 啊，更多是不要没有到那地方去住啊。其实这样的做法呢，很不好。 我了解的情况啊，有这种情况，有的人呢，他上班实际上就在市内上班，就是我们公司也有这样人，就是他租房子就在市内租，但是他担心房价涨啊，没办法呀，爹妈也担心啊，他就市内买不起，他怎么办呢？他另外家里凑钱跑到这个郊区，就比如说廊坊啊，这是买个房子，燕郊啊买个房子，买房子其实又不住，困在那儿，然后他租房子实际上花两道钱，就是买房子买在放在那儿，实际住又不愿意过去住，住在那儿住的还是住在北京市内的租的房子住，所以对他个人。就是负担很加大了。 对，其实像这样的人呐，说句真心话，现在日子也不好过。我有一个朋友啊，就是一个例子，他呢在香河买了一套房，但是呢他实际上在市里啊租的房子，而且在市里边工作，那套香河的房子还真是成了鸡肋。去一次的话呢 也很不方便，挺远的。 嗯， 你说你老不去的话呢，那儿又舍不得租，就跟那儿搁着。 是的。 那天还跟我商量， 他也租不起个啥价，说实话。 对，也租不起价。 租不起个啥价？你比方说我们现在燕郊现在最近房子降的很厉害，是、也影响很多人的情绪。那个地方，你假如买个房子，你自己不愿意住，你租给别人能租多少钱？也租不起多少钱。 嗯、 所以你更不说那个廊坊了，廊坊现在说实话，廊坊你要谁住了，真正住了廊坊，是来北京上班的话，开车，他差不多得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了。 对， 就是这个有个数嘛，90分钟的一个是一个界限嘛，90分钟一上， 我跟您说那个不可能。 对， 我有的时候我从通州到这边要堵车的话，就得一个半小时。 是啊，那稍微堵车就麻烦了。 甭说从廊坊到北京了， 对， 那个每天上下班住廊坊的话不太可能啊。 对， 所以呢，这个有些朋友就在商量说，要不要干脆就把它再倒出去吧？ 但是倒出去，你眼前是倒不出去的。 但是呢，一个是眼前不好倒出去，另外你倒出去以后，你再买房的话，你的这个资格就不一样了。 对了，对，是这样的、 你再买的话就算二套房了，你买什么都很不方便。所以我也是劝他，我说你一定要慎重考虑啊。 对，是、 所以现在呢，确实是由于呢大城市啊，这个房价非常高，很多人也买不起，于是呢就迂回在这些大城市，比如像北京啊、上海啊、深圳啊、 周边 来买房。当然这些房子就造成什么呢？它的自住率非常低， 对， 利用率非常低。 自住率低一个最大的坏处是啥？我们这个实事求是的讲，这个不是说针对这个埋怨政府。你比方说我们举廊坊的例子啊，廊坊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区域，比方说某个街道，如果它自住率只有20%的话，而也就是啥意思？大量的人住的，就是来北京上班的人，或者说是大量房子是困难的，那就是这个投资客的盖的房。这种地方，要么人特别少，要么本地人特别少，他当地的政府机构的服务功能就有限。 对， 你这是必然的。好，服务功能像比方说当地人，你办个暂住证或者办个什么手续，他都找不到人，是不是？ 或大的商场啊， 对， 购物中心都很少。 对，肯定商业配套自然也少，学校更不可能建。你在这个地方生活质量是更， 但是我跟您说啊，这是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了。 对， 就住的人越少，这种配套设施呢就越少。 政府也 配套设施越少的话，而住的人就更少。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 自住率20%，就意味着本地人口也就20%。那本地人口20%，他接受到本地政府的这种覆盖就20%，所以你本地作为地方政府，他怎么去建配套啊？他也没法建啊。 对，你像有些配套，人家都是这个从这个商业角度去考虑啊。你没有人气儿的话呢，他怎么做一些大的这种配套设施呢？ 是，所以是 很麻烦的事儿、 就是恶性循环。所以今天我们说的这些内容，其实反映的是个很现实的问题。 但是关键有些问题又不太好办啊，因为你这大城市呢，确实是房价非常高，你要能在这买呢，也不太现实，不太可能。 是的。 于是大家就在它的周边，实际上也窥探出一种心理，大家还是在不盯着这个大城市， 对， 还是在盯着不想走。 你刚才不说了吗？他是买不起高价的， 对呀、 市里的房子，他 在周边买、 去买的，对。那么买了以后，他又上班又住不成，那么结果就带来现在是个问题，非常严重。就是你北京郊区，实际上深圳那个上海周边也有这个问题，上海周边像当时江苏浙江的那个地方，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107.3 AM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一，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2-3级/4级，最高气温0度，最低气温-9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于艾利森中研咨询有限公司的洪文平先生。洪先生您好。 哎，下午好。 嗯，那下面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就是部分的三四线城市啊，它的自住率20%啊，这个数字预示了什么？那刚才我们也是有一些三四线城市呢，把它拎出来做了一些例子哈，比如说像燕郊啊、廊坊啊，还有这个南方的像中山啊、惠州啊等等哈。这些城市呢，它的自住率啊，比如说像燕郊、廊坊只有20%，那么像后面那个中山和惠州呢，也分别是20%到24%哈。因此面对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想在三四线城市购房，应该要有所注意了。 是的、 啊，所以今天我们也不妨来说一说哈。那比如说，我们先说廊坊啊，那不少工作在北京买房的预备军啊，有不少呢想在廊坊置业。那么实际上廊坊这个位置啊，确实因为一条潮白河就是这个北京和河北的一个分界线、那应该说一边呢是通州，是属于北京啊，另一边呢就属于河北了，它属于廊坊了、所以这个廊坊这个地方啊，还是挺受大家待见的一个地方、 对、是的。 所以在北京这个房价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廊坊啊成为了很多就是在北漂一族的一个解忧的杂货铺了。 是的，没办法、因为在应该在十几年已经都开始了。十年前我也接触过不少人，那个也有些从外地来的，在北京上班以后，北京的房价当时怎么相对廊坊还是高嘛，是不是？我记得当时廊坊房价只有2000块钱的时候，我都认识这样人在那买房子。当然他这个当时这个选择，我认为是不是也是正确的？现在看也挺好，因为他有的是他是主要是为老人买，买了以后老人住在那边挺好。然后他自己也是租房子。在这个北京市租房子上班，然后每个周六回廊坊，我觉得这个安排也挺好。但是今天我们说的好像是不是好多年轻人也过去买，那个说实话相对来讲有点不太现实，就是远了一点。今天这反正这个话题呢，我稍微说一下啊，那个有一个数字，我倒觉得，因为今天他探讨的也涉及到一个比较深的问题，就是到底这个自住率低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这样一个数字一说了以后，可能能帮助我们理解。一个是啥意思？就是我们全国来讲，三四线城市的这个平均的首套率啊，这个数字已经接近50%了。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三四线城市的这个本地居民，应该说是接近一半 都已经买了一套房子了。 嗯嗯， 这个数字是比较大的了。 嗯， 从我们国家现在这个新的政策，就是说租购并举，或者说是有人说二次房改良，从这个角度讲，就是甚至也有人说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房地产制度长效机制有可能要学习借鉴新加坡的有些模式的话，我们要从这个背景来看，那就啥意思？三四线城市现在应该说是投资要非常非常慎重，就投资也好，我们买房子也好要慎重了，因为它是个也是比较饱和的了。四线房价没有一线城市这么高，是吧？就是所以我们啥意思呢？我们很多人要是因为哎我北京的一线买不起，我到廊坊去买的话，有的人可能是属于投资的需要，实际上他还是有压力的，不一定说是你投了以后将来有人去住了以后来北京上班不现实，是不是？超过九十分钟这个时差时间，所以从今天这个角度讲，我觉得是特别要注意的。 嗯，所以现在呢，整个三四线城市的平均的首套房的贷款购房比例啊，说现在已经超过了47%，是所有类型城市当中是比较高的。 对 啊，比较高的。 对， 所以呢，在三四线城市购房的这些人，平时呢，又在市里上班。嗯，那么呢在这里呢居住的可能性又非常小，那么这些人真的要多加注意了。所以有些人就提出了一些担忧，说这将预示着一旦比如说像廊坊这类的城市出现抛售潮的话，说将会带来巨大的金融风险。 嗯， 而实际上 很多人担心。 对，而实际上说类似于像廊坊这样市场充斥着大量投资客的城市并不少啊。 嗯， 因此咱们要多加小心了。 嗯，不过我倒觉得就是如果是我有正面的那个刚才是一种担忧嘛，我们担忧。那么从正面来讲呢，我倒觉得也不至于抛售。为什么呢？刚才说了，自住房它也占五分之一，百分之二十多，四分之一，就本地人他已经有了。那么确实也还是有一部分，我也有遇到过这样年轻人，也跟刚才说的情况相似，他就是刚结婚，80后，刚结婚以后呢，他买个房子来埋在这个郊区，埋到郊区以后呢，他自己也就住在那儿，然后买个车，他就辛苦一点，开到车来上班来的话，比方说他是这样的，你比方说在固安这个方向，或者是在这个天津永清这个方向，他这个买了房子以后，买的就是永清或者古玩的房子，然后他每天开个车到地铁口以后赶快坐地铁上班，辛苦是辛苦一点，但是还可以来得及，就在比如说在西城啊，在这个亦庄啊上班，他端赶得上。那么他家这个房子起个什么作用呢？他生孩子在家里，他父母给他照顾孩子，住在这个环境周边，哎，我倒觉得这种模式，我还觉得比较现实。 或者就是说，他买这个房子有实际的用处， 对， 真的去自住，这怎么都好。 第一，你看他这个买得起，是不是？这是最大的问题，买得起。第二，他买了以后，他安排这个生活还比较合理， 住得了， 哎，住得了， 嗯， 这就是也是符合国家政策方向的。 嗯、 那么这种人，要说深度来讲，我们我有个呼吁，我就想替这种人呼吁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政策配套上要跟上。一会儿我们可能说的有几个问题，我想说的，我再系统的说一下。反正你啥意思呢？就是比方说这种人，他确实在这工作各方面来讲都比较现实，有人老公人照顾孩子，生活得很好，这种人家庭，那么是不是在将来的子女就学上应该有些考虑？就是这种人要支持他安下来，安下心来，别搞得他最后在这儿安不了心，上不了学，小孩上不了学，那有带来麻烦。 对，关键是像这些所谓的税场啊，你根本就排除不了呢，他们有投机和投资的这种行为。 对， 所以买完房子以后呢，跟着搁着。他又不住啊，这样的这个造成自住率非常的低。那刚才咱们分析的那种恶性循环就来了。 对， 这个房子呢是卖出去了，但是没人住，所以有些商家呢也不做一些配套设施。 对， 最后呢没有配套设施的话呢，住的人就更少。 对， 这样互相之间呢就交织在一起， 就是、 形成一个死结。 生活的也生活不好，投资的也挣不到钱。 对，而且呢，像这样的购置方法的话呢，还把当地人这个房子的价格给炒上去了。 对， 是吧？这么多人买，本来你可能是5000块钱，当地人买就可以了。外地人全跑到那去买，最后哗，让你10000。 对， 2万才买， 是 你说， 所以带来很大的问题。你看这个，好像是最近这个两会，河北省的两会，河北省委书记就在会上强调了一个观点，就是廊坊绝不能搞这个河北或者是回京上班的这种，就是到北京上班的税城，就是他们不想走这条路，他们提出了个思路，叫啥？叫生态优化、绿色发展的一个新路。这个思路呢，这个愿望我认为是好的。说实话，我们也有这种思考，但是说个实话，我认为就是刚才我觉得你刚 刚才说的也有个含义，就是我们要人为的去有意的去标上廊坊，我们要把它改变成一个真正的禁止，不要让不允许北京上班人去买的话，我觉得也不现实，是不是？你不让他投资，你怎么识别？怎么投资是这个投资者或非投资者，是吧？好多事情是很难，我们从政府的角度讲，或者从开发商的角度讲，你很难去界定它。那么我倒觉得啥意思呢？从河北省提出这个建设生态优化发展这个思路上，从政府来讲，有这种思路是对的，就是不要依赖于这个在这儿盖的房子都卖给北京上班的人，将来就是我刚刚说的，将来配套是有问题，配套完善不了，政策不好落实，你买了房子居住在那儿，孩子可能上学还是个问题等等，那么将来确实带来一些恶性循环。那么从这个角度讲，他怎么样的走自己的路，这倒是好的，想法是好的，主观上想好，但是我认为现实也不一定很好做， 对， 也是很难，有不好操作的地方。 对，刚才你也提到，像这个河北省委的书记也曾经在这个两会上提出哈，说这个廊坊呢绝不能搞住在河北回兴上班的一个睡城，要率先的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化发展的一个道路啊，这个想法真的是非常好啊，但是你怎么来打造它， 对 啊，让大家留在那儿工作， 对 啊，到那儿去住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认为那个是河北省委书记提出这个问题，实际是提出个新的课题，就是像廊坊这样的环京城市到底怎么发展， 对， 是个大难题，是个大课题。 所以我就说，如果你能够把它打造成一个规模适度啊、植住合一、生态优美、生活便利、成本低廉、宜居宜业的这样的首都的卫星城的话，其实就解决了， 对， 就不会成为这个所谓的睡城了。 你刚才说的 非常好，或者围城了啊？ 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好，啥意思？这就引出我今天特别想说的话。实际上，我们环京也好。环沪也好，还环深，就是北上深这三个城市啊，当然也包括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周边的卫星城三四线城市。实际上我们城市的这个决策者、领导者，或者是房地产建设者，或者说是这个规划当地规划部，现在眼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大课题，就是如何跟一线城市配套的问题。这不是城市这个生活，不光是生活功能的配套，是产业功能的配套。比如说我们廊坊，我们说进出，我们说廊坊怎么样的设定好自己的产业跟北京的产业的这个关系。比如说我们现在北京在苏解，很多苏解成这个首都功能、非首都功能，那么非首都功能这个苏解肯定是主方向，就是往河北苏，那么廊坊其实就是重要的这个苏解地之一嘛，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廊坊就应该要操操心，设计规划，怎么样来承接北京的这个产业。那么你产业过去以后，你再建立这个新的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生态啊、优化呀、发展的这种模式，你不有基础了吗？所以我的观点啥意思呢？就是你既然想走自己路，不依赖这个，有点意思啊，就是不依赖这个一线城市，那你自己有要有自己的产业。 对， 但是我同时我还有一个观点是，也不能不依赖。我们廊坊，其实廊坊这个城市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靠近北京或天津。 对呀、啊，这是它的优势嘛。 对呀、啊，如果我把这个优势放弃，那我不是跟这个、 其实你说 跟这个优势过不去嘛？ 廊坊不是说特明显，像燕郊，不就是因为它沾这个北京、啊？ 对呀、 啊， 你不离北京 近吗？ 对，你怎么可能发展那么快呢？所以我是认为是。我们那个河北的领导也应该重视这个利的好处，也不能说是纯粹的去 割裂开。现在是京津冀协同发展， 对，协同发展怎么有计划？是不是？我们北京的产业你可以承接的承接，那么一样还有一部分人他能克服条件下，你要住在固安，他这个上班能解决，那也支持他上到北京上班好了，有什么不行？是不是？当然，将来这里面有个深层次的问题，什么问题？你比方说，我们举例子，假如一个人在固安或者是那个雨这样的地方， 他的交通问题， 对他将来不是交通还是其次。交通这个他自己自然要想办法解决。将来孩子上学，孩子上学，你给人家上学治标不，这是个大问题。这个定义我估计还深层次的问题，还有个啥子退休。如果这种工作一辈子，他的社保在北京交的，他在本地居住在河北，那怎么办？他将来的社保涉及到养老的有些待遇问题。怎么满足？很深。当然，这个东西不是我们河北省一家的事，这是全国我们未来应该说是我们是深化改革面临的课题了。 对， 是不是？ 总的来说，就是说这些三四线的城市啊，会不会把它当成一个炒房的一个地域，实际上呢还是取决于这座城市它的生活机能。我觉得 这个概念说的有点意思。 对，如果它这个生活各方面非常便利了哈，你没必要就是说到其他城市去了，那你到我跟哪儿买的房子你就跟那儿住吧。 对 啊，不就行了吗？所以我觉得还是取决于这些城市它的发展是怎么样的。比如说啊，它的这个高铁线路啊怎么样啊，这个 其他的一些生活配套设施啊， 嗯， 您做的怎么样啊？ 对， 这些是能够留住人的呀。 这个我有个观点，啥意思呢？这是我们做市场研究一个专业的做法，就是我们在研究一个城市，怎么样定位的时候，我们一个概念叫生活形态，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同，比方说一个地方居住人，我们要研究他的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吧？年龄结构多少年龄段，多少年龄段什么人？然后他的就业状况，他就业是在比方说城市农业的、城市工业的、城市服务业等等等等，具体的职业情况等等，还有他的甚至对他的人生价值观都要做测试。 嗯、 他这样测试以后带出什么样的好处来？就是把人分类了。就是把人的这个功能上学兵，这个怎么说呢？不同职业、不同群体、不同思想、不同信仰，也有人先涉及到一些信仰问题或者观念问题吧。 嗯、 那么作为分类以后，它一个好处啥呢？它就你比方说，我说个最典型的啊，比方说有些新兴的城市，年轻人多，像深圳这样的，年轻化的城市。 嗯、 那么我们像好廊坊这样的，廊坊人来，肯定是相对老人多。 啊， 北京老城区的也是这样的。那么老人他相对来讲，他的生活功能要求是不一样的。 嗯、 那么年轻人要求又是不一样的。所以啥意思呢？就是有了生活形态这样一种概念以后，你刚才说了生活机能，生活机能如果让我们在研究的角度上讲，其实把它改过来就是研究生活形态， 嗯， 就是把我们这种生活形态进行分类，分类完了以后，他研究，如果我们从这个生活效果、居住来讲，有三个指标可以来评价，一个是生活需求，需求的满足程度，一个是生活的满意度，还有一个是幸福度。就是不管我们什么样的人，我们在这个地方居住生活，最终能不能实现这三个方面的效果，那就取决了我们将来的生活状态。还有一个，你刚才也说到这个配套，你比方说，你说个比方说，年轻人关注的像星巴克是不是有没有？ 嗯， 美团什么摩拜这样的有没有？是不是？ 嗯、 如果你没有这东西，那我住的绝对不方便，是不是？电影院有没有？滴滴打车方不方便？等等，这都是一些基本上是我们一线城市都有的东西。 嗯、 但是你廊坊三四线这样的城市，你能达到不嘞？这都有问题了。 对， 但是所以他如果说是睡城，你是年轻人在那儿居住的话，他辛苦上班，那么双周日周末了以后，他在这个地方休息了，是不是？那就这些，一路把这个东西都研究透，研究透以后，我们再来规划它的生活机能或者生活功能， 嗯， 包括城市的配套。这样的话，你城市就是我们刚才河北省委书记说的这个愿望才能真正实现。 对，所以呢，要把这个需求啊，给它充分的考虑到哈， 是， 研究透。另外呢，要达到让人们满意哈，有幸福指数， 是， 这可不是说。能做到就能做到的， 不能 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哎，要应该说是我认为啊，政府是第一，政府要有想法，然后那个要具体实施。 对， 政策要跟上，然后我们企业也好，产业也好，业界来讲也要理解了以后，我们去努力咋到科学化来做。你比如说我们政府要做什么，我最希望的是我们政府在三个方面应该要出政策，一个是对人口的政策上，人口包括什么？包括就学，包括这个养老问题、社保问题这些东西，这是未来的一个。是，这还有一个城市的产业，这我们产业政策上，在政府要做到。还有一个是生活配套，生活配套，比方说，医院啊、学校啊等等吧，这些设施。所以说个实话，这种也就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是环境、环户、环生。将来，这周边的话，为什么你看最近房价下降，然后这个炒不动了，就是炒也炒不动了，炒不动好事，这个国家不想炒嘛，是不是？那么关键是它也影响刚需人群啊，就是居住人群，房价降得太狠了，大家在那人心惶惶的。有的都抵不住了，有的想抛房子，也给我们这个房地产市场带来很大的这个威胁，是不是？都包括政府也紧张，银行也紧张。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讲，我认为是这些环境环周边的城市的这个当政者、政府部门要开始要冷静地要研究一些新的东西了。 我总觉得有些东西要防微杜渐啊， 对， 不要说一些政策出台以后会有些副作用产生，然后再开始考虑怎么来解决这些副作用。 晚了 啊，这就是这个慢了啊，这就是等于是节拍就慢了啊。 对， 所以呢，也有些数据来看说这个廊坊的生活机能啊，比如相对于像惠州啊，像中山啊，的确要逊色一些。说因为呢，在这个20个潜力城市当中啊，像中山和惠州还是榜上有名的，但是像廊坊却不在名单之列啊。所以你要想把人留住，你必须要注意他的生活技能。其实说到这儿呢，又是有一个话题，就是说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嗯， 有人说我先这个有了鸡以后他才能下蛋，但有人说了我有了蛋以后才能孵出鸡来哈。所以这个东西看你怎么去纠扯这个事儿了。 对 啊，总的来 来讲呢，还是说让住那儿的人有满意感，有幸福感， 对， 这人气自然就起来了， 生活享受。 嗯， 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老年人和养老也好，我们配套要把养老的设施做起来，是不是？你20%自居力，但是自住力，再有20%是我这个外来人口。如果你这些人都在那生活的很美满的话，那这也是不是坏事，这也是好事，是不是？ 是。 所以我们觉得该做什么，就是实际上这些城市，我现在特别希望建议的就是要做，就是我刚才说生活形态研究，叫廊坊也好，你得以每个这些每个县每个下面都应该做非常深度的科学研究，这个调查研究做完了以后，你分析清楚了这个地方人口结构，然后来规划我们自己的产业。 所以现在我觉得就是特别的要需要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因为呢，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啊，这个咱们一线城市呢，它的房价比较高，而且又遭遇了长期的这种政策性的调控。如果将资金，很多人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转向了三四线城市了。那么现在是否还值得投资或者是自住呢？那今天实际上给大家呢来提个醒哈，因为现在三四线城市呢，好多呢都是这个买了房子以后不住啊，成为一个睡城。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线城市呢，确实由于资格问题，由于钱的问题呢，你买不了。有些人就把钱呢就花到这个三四线城市去买房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不好好考虑的话，这个国家政府不注意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到以后又出现一些问题了。所以呢，您认为现在在三四线城市去买房这样的做法可取吗？ 不能一概而论，看是具体什么地方。如果我们从今天我们讨论这个环京、环深、环沪这样的一线城市周边的三四线城市的话，我认为来，我说实话，我整体来讲，我认为现在我们有些年轻人这个买不起这个一线城市房子，有自己的职业或者说自己的专业，又特别适合在一线城市工作的话，我经常很建议，我建议大家应该考虑还是应该买。你比方说我们廊坊的房子，我还是整体来讲我还是赞成买的。 你还是觉得可以买的？ 我就认为买的，但是你一定要选好具体位置。比方说你别选那个，你比方说我们现在廊坊来讲，我倾向于像固安房子，我认为可以买。为什么？固安房子它是将来的交通线索，这已经很清晰了。我们刚才不是说城际列车是吧？还有这个固安这个规划的还有个那个地铁。那么这些东西交通将来只要配套的比较快的能解决，还有这个像那个天津的那个运清，那个不是运清叫什么清啊？那个天津过来靠近北京那个区，叫什么了？突然想不起名字了。这些地方它只要是出于交通要道上，我认为是可以。还有我们上次我说过一个节目，说过现在的涿州，涿州你看现在从涿州站坐高铁到北京西客站20分钟。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它的配套各方面已经实现了，就是说的我们刚才说了一个数，就90分钟，就是正常的上班来讲，90分钟范围内能坐车到的话，上班是工作是没问题的，即使睡成也是可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因为现在我认识不少，就是我们接触很多年轻人，比如说他学的 IT 的，或者是学管理的，他的职业都是很高大上的职业，这种职业要跑到这个，说实话回老家，可能老家在地级城市，是不是？他回去以后找工作都是个难题，但而且在北京这样的地方工作了十几年了，是不是？这种情况下他为什么不能安心在北京呢？那么安心北京买不起高价的房子，我觉得到这些地方买，我认为从这个角度讲，我认为看什么人，是不是？但是对于有些投资者盲目的投资，我们要想买了以后等到那个炒房，等到将来升值赚钱，那要慎重。 对，那要慎重， 要慎重。但是呢，也有一个情况，我再说一点，也有个啥情况呢？你比方说，我们今天我还是说固安，这我们今天做节目，我不是为固安推销，但是说个实话，固安将来一个最大的好处，二机场，我们的第二机场建的，那么长远来讲，我认为即使是。不是想炒作，想真正正常的投资，那国安也是不错的，是不是？所以这就是看怎么想了。所以我倒觉得现在就是，如果我们要从对年轻人这个置业来讲，要是提些建议的话，我特别希望我们现在的购房者不像以前了，不能盲目的跟风炒作。我最近接触了好几波这样人，就是有的人就也有在这个运清啊、霸州啊买房子了以后，现在血淋淋的房子都降下来了，8000买的，现在降到4000-5000了，所以他们都是痛苦找到我。我说也没办法，你现在你卖不出去，是不是？你那个怎么办呢？你保留了又不愿意保留，那就是我建议是等。等时间，说不定等几年，因为二机场建设好了以后，将来整体效果好了，居住配套好了嘞，是不是？所以啥意思？现在买房子我建议三点。 第一点是要研究，要等待国家政策， 嗯， 要知道政策需要什么，了解国家规划，要知道这个交通规划之类的。第二个是要知道这个地方将来是不是有居住价值或者有就业价值。哎，有就业价值，有居住价值，那我该买的还是可以买，是不是？ 嗯、 那么第三个是要特别关注我们现在的新政策，就是我们现在的租沽并举，或者是所谓的二次房改的新政策，就是长效机制，这个东西将来能够决定我们未来好多事情。 嗯，其实，在三四线城市哈、啊，买不买房的话呢，还是决定于这些城市它的抗跌的这样的能力哈、啊。 是， 像大家可以选择一些呢抗跌能力比较强的三四线城市， 嗯、 来进行不管是投资也好，或者说是购买自住房也好，应该说有些条件还是要考虑的，比如说这个三四线城市它的基础设施啊是否完善哈、啊 嗯， 这些呢你都要考虑进去。另外比如说离你的主要的这个大的城市，像上海、北京、深圳啊这些城市，离得远不远啊、 嗯？ 是不是90分钟就可以达到的 一个 生活圈，一万小时就能达到的？另外，它本身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方便程度是怎么样的啊？生活的起居是不是非常的方便等等，这些你都要考虑啊。 只要适合自己，那就可以买。 对对对，千万不要说哎呀， 不能盲目的跟风。 对，我在北京买不起， 你也去买，那就完蛋 啊！我在北京买不起，我就找一个北京周边的吧，甭管哪我就买一个。其实这个东西是容易失误的。 我反正这几年我知道的有些有不少人也问我，有的买房子之前问我的话，买的房子基本上都挺好，现在住也有在这郊区里，也有人是特别想买，我又制止了不让他买的，结果人家没买，现在高兴，现在觉得没吃亏啊、 嗯、所以像我举一个例子，像有一个人在廊坊买了房子以后哈，然后进去住了以后，他就发现那个这个他们那边的什么，无论是医院呀、学校啊， 对 等等都很差， 老人、 啊、很差， 有好多老人不适应。 对， 我也认识这样的人， 他就有点觉得后悔。 老北京的退休教师、 啊、所以 搬到过去以后，生点病了以后不舒服，就和最后就坐那儿住不成了，又回来老房子住来了、嗯哎、 所以就是说对于三四线置业的话，一定要把当地的情况呢摸一个底儿料啊，摸清楚了再去购买，千万不能够盲目，你否则你买完了以后一看不能住啊，最后就成为一个睡城。 对， 那么这样的睡城的话呢，以后你说你是住还是卖啊，就成为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问题啊。而且如果你买完了以后你老去不住的话，人家当地也没法发展。 我也替这个节目做个广告，我说以后啊，大家就是这个环京周边或者北京买房的人，如果不清楚的话，可以给我们这个栏目多互动。 对, 对, 对， 互动的话有些信息来说，我们至少我们这些专业性的人啊、 嗯、 我们常年做着工作的人可以给大家提些建议。 嗯， 这样的话，反正我这几年我指导的人基本上在这方面做的都比较好、 嗯、 效果比较挺好的、哎、 我知道您特别希望在哪儿 是 来置业啊、 哎、 因为这些地方您特别了解。 对 啊，所以 每半年基本上都去转一圈、 啊、 看一看，然后 对对对 有些客户的研究我们做了好多调查，还是不一样，做跟不做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哎， 所以呢，置业不是一个小事儿啊，对于每个家庭呢都是一个最大的事情啊，所以在哪置业，不能够一糊涂脑子就去做了啊，一定要多加注意，多加考虑，要慎重理性啊， 慎重是。 好了，那非常感谢胡文平先生，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财富大搜索节目。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您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